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四，农历11月13。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代表，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李克强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对话会。 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发行3.42万亿元。 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10000亿元。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冬奥会筹办工作最新进展。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7079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37万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亲切会见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下午3:30，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意，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郭声琨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确保政治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平安中国建设140个先进集体、129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予73个市县长安杯。4位受表彰代表进行交流发言。丁薛祥、杨晓杜、陈曦、黄坤明、肖杰参加会见，赵克志、周强、张军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文章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我们的目标是 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2030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文章指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评价体系。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大人才对外开放力度，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用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艺战线取得的成就，深刻阐述了文艺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对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备受鼓舞。第十次座代会代表高洪波： 总书记对我们这支文艺队伍啊，充满着感情和信任，他最后提出的5点希望我觉得至关重要。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未来5年做了非常重要的规划，为我们明年党的20大召开文化建设方面发出了一个进军令。 第10次座代会代表许彤： 习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作为基层文学工作者、创作者，我想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才能写出时代的变迁，描绘时代的风貌，呈现人心的温度，真正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时代为我们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艺工作者们重任在肩。第11次文代会代表吉威： 坚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德艺双馨的曲艺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真正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唱得响、流得下、传得开的好作品。 第10次座代会代表补谷： 文学创作之路任重道远，我会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方向，带领我的最后的红军口述史采访团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苏区英雄故事家喻户晓。 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人民立场，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第11次文代会代表张小军： 习总书记提到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人民群众，我们基层文联呢也是把习总书记的这种精神呢落实到了一种实处，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把我们的这种文艺形式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兰牧旗队员刘烨： 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将党的民族政策和精神融入到节目中，通过演出的方式带到农村牧区，传达给广大的农牧民朋友，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在田埂上，开在草原上。 四川省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宣传专员祝丹妮： 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作为基层文艺工作者，我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断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对话会，同近30家世界500强公司负责人围绕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机遇等议题深入互动交流。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市场。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激发创新理念和活力。我们将继续实施好制度性减税降费安排，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通过公平普惠的市场化办法支持企业创新和技术改造，加强新能源开发和煤炭清洁利用，在保障能源电力供应的同时，努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李克强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实现共同发展。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我们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基本面长期向好，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制定实施宏观政策，千方百计筑起纾困，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通过组合式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帮助他们减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夯实稳经济、稳就业的基础。与会企业家感谢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在华外资企业正常运营提供的宝贵支持，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希望继续加强多领域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王毅、何立峰出席。 财政部今天透露，截至12月15号，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3.42万元，全年发行工作基本完成。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地方建设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2021年，全国人大批准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额度是3.65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截至12月15号，新增专项债券发行3.42万亿元，占已下达额度的97%，全年发行工作基本完成。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效发挥了政府投资4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从资金投向看，全部用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领域，其中约50%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领域。约30%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卫生健康、教育养老、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约20%投向农林水利、能源、城乡冷链物流等，对于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合理提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并研究依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部分额度。徐宏才介绍，近期财政部已向各地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 这一次提前下达，在额度分配上呢，没有呢搞一刀切，而是呢充分考虑各地项目资金的需求和施工条件。项目资金需求多、施工条件好的地方，我们分配的额度呢大一些，反过来呢分配的额度呢就相对来说小一点。我们将呢持续加强督导，推动提前下达的额度在明年一季度发行使用，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徐宏才介绍，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25.66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28.81万亿元之内， 衡量整个政府债务的水平的这个指标叫负债率，是 45.8%， 低于国际通行的 60% 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局部地区的风险不容忽视，还存在隐形债务问题，我们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防范和化解。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10,000亿元，吸引外资和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均已超过去年全年。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9%。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 17% 和 19.3%。去年全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999.8亿元，今年前11个月已突破10,000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4.7%和23.7%。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5.4%、25.8%和13.4%。 在吸引外资突破万亿规模的同时，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也已超去年全年，尤其是下半年，在基数效应减弱的背景下，外贸超预期增长。束觉婷认为，下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较快增长，既与全球经济保持复苏态势、外需好转有关，也与中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能持续满足国际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相关。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进口增速有较大拉动作用。对于全年外贸形势，他预计 全年外贸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可以圆满完成量稳质深目标任务。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两节期间，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有保障，价格将保持平稳运行。总台央广记者王毅群报道。 2022年元旦春节临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从市场情况看，目前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裕，价格基本稳定，今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和猪肉供应充足，冬菜开始大量上市，也推动了前期上涨的蔬菜价格出现回落。从各地工作进展情况看，保供稳价工作扎实有力， 特别是各大中城市普遍充实了小包装成品粮油，加大了猪肉和北方冬春蔬菜的储备，可以说呢，做到了库里有货。总体判断呢，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是有保障的，价格将保持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国内化肥市场价格波动走高，孟伟表示，近期化肥生产总体正常，市场价格出现回落。此前虽然部分地区个别时段煤炭、电力等供应出现紧张，但对尿素等化肥正常生产影响总体有限。 随着保障化肥生产用煤、用电、用气，以及呢针对性的保障重点的企业开工等这些一系列的措施的落地实施和见效，那么相信呢化肥生产要素的供给呢将得到加强，化肥企业生产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呢将得到有效的缓解，那么明年春耕农业用肥的供应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将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到50%以上。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学前提升计划提出，将优化普惠性资源布局，充分考虑出生人口变化、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逐年做好入园需求测算，完善县区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原则上每3年调整一次，结合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和地方实际，及时修订和调整居住社区人口配套学位标准，推动城市居住社区、异地搬迁安置区配套建设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幼儿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 学前教育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么样保障公平均衡，怎么样保障学前教育有质量， 各个地方普惠员的公布的数据当中呢，有很多是没有拿到当地的财政经费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当地政府的普惠责任没有尽到，所以要解决这一类问题。 对此，学前提升计划提出以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为着力点，要求逐步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各省区市以提供普惠性服务为衡量标准，科学核定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成本，明确分担比例，优化完善财政补助政策，同时要求进一步完善资助制度，加大资助力度，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此外，师资队伍是保障学前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前提升计划针对农村地区师资弱问题，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加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幼儿园教师培养力度，为这些地区幼儿园补充稳定而有质量的师资。 北京2022年冬奥会今天迎来倒计时50天，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发布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办工作最新进展，北京冬奥筹办进入压线冲刺最后阶段。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经历五年历程，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奥村从选址设计到建设完工，始终坚持绿色可持续、中国文化融入和赛后利用三个方面。目前三个冬奥村已经交付使用，2022年1月27号冬奥村将正式开村，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关于冬奥村的筹备进展，北京冬奥组委延庆冬奥村运行主任宋雪莹表示，目前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已基本具备赛事运行条件。 场地设施方面，村内的主体建筑工程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引导标识和形象景观已经基本完成铺设，村内景象焕然一新，村内重点岗位的人员全部到岗，延庆冬奥村已经基本具备了赛事的运行条件。 此外，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还表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场馆的清洁与废弃物管理。 清废工作主要是指场馆内清扫保洁、废弃物管理、扫雪铲冰这些应急保障的三方面的工作。那么赛时呢，我们将实行三个全覆盖：废弃物品类全覆盖、管理过程全覆盖、场馆区域全覆盖。那我相信赛时期间各场馆将始终保持高标准的清洁水平，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客人带来优质的环境体验。 连日来，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阻击疫情传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自昨天下午四点到今天下午四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例，其中宁波2例，绍兴45例，杭州3例。浙江省本轮疫情自12月5号以来到今天下午四点，宁波、绍兴、杭州3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2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浙江省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时期，下一步将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健全多点触发预警监测机制，进一步强化发热门诊、诊室、医疗机构、药店等哨点作用，突出抓好快溯源、快隔离、快检测、快转运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做到量化、闭环、高效。 广东省东莞市今天通报，此轮疫情中，东莞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昨天，东莞对28个镇街园区展开大规模核酸筛查，包括大朗镇的第二轮大规模核酸筛查在内，截至今天14点，全部检测结果已出，均为阴性。明天，东莞市大朗镇将开展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昨天15点到今天15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自12月9号以来，西安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10例。昨天，延安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本土病例69例。浙江56例，其中绍兴市48例，宁波市5例，杭州市3例。广东6例，均在东莞市。陕西4例，均在西安市。内蒙古2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安徽1例，在宿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9例，本土1例，在广东广州市。 现有确诊病例1506例，其中重症病例1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405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今天首次达到3000万标准箱，成为继上海港、新加坡港后全球第三个跻身超3000万箱俱乐部的港口。 安徽吴黄高速今天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安徽县县通高速目标全面实现，安徽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5000公里。 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一道采煤矿昨晚发生透水事故，致使21人被困井下，目前现场正全力开展救援工作，公安机关已控制6名涉案人员。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今天正式发布全国第一套花样滑冰广播操，分正式版和户外版两个版本，目前户外版已走进全国各地47所学校，近5万名学生开展了学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马纳瓜记者站当地时间15号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正式揭牌成立，这是总台在海外的第190个记者站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5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779,1973例，死亡531,8216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374,552例，死亡802,511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公布的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指出，现有新冠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效果可能减弱。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 世卫组织表示，初步的证据表明，对于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来说，奥密克戎变异株再感染的风险也较高。世卫组织指出，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更好地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免疫逃避能力。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于美东部时间17时开始鸣丧钟800次，以悼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丧生的80万人。根据15号的数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在12月8号至14号期间报告了1135例学生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其中完全接种疫苗但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占非常高的比例，校方已发布红色警报。美国疾控中心警告称，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美国迅速扩散，可能预示着最早下个月将迎来一波感染高峰。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5号通报，截至当天0点，韩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850例，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此外，首都首尔当天报告新增确诊3166例，为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日增确诊超过3000例。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当天表示，政府认为当前防疫形势异常严峻，将在17号公布更强有力的防疫措施。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15号达成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12月底前，根据双方商定的日期，在卡拉季地区的离心机部件制造车间安装新的监控设备，以代替今年早些时候在该设施中被拆除的监控设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杨宁、王远，主播张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